十善业道经，佛在这段经文里面说，经文里面对象是娑伽罗龙王。娑伽罗龙王代表的意义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这个世界各个行业里面的领导人啊，龙王是代表领导人，娑伽罗啊，就是讲我们的世界，我们要懂这个意思，你才晓得佛在经上讲的不是神话，不是迷信。举要言之，这是列举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啊，这就是行十善道啊，啊，以四摄庄严故，常勤摄化一切众生。这一段大意已经跟诸位介绍过了，今天我们用这一点时间呢做一个总结啊，因为这一段实在讲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在报纸资讯里面看到今天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动乱不安啊，有些是政治，有些是金融，有些是族群，有些是宗教啊，带给这个社会许许多多人民的痛苦。我们要细细思维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动乱啊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争执？这个问题要究竟怎样去解决啊？现代人反对呀从前的啊帝王专制的那些做法啊，崇尚民主自由民主自由跟帝王专制到底哪一个好？有没有人去做深入的研究探讨呢？我们不能盲从啊，人云亦云是会吃亏的啊，一定要细心去观察，去研究，去思维，去探讨。啊，我过去对这个事情也曾经说过，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各有利弊啊，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缺点啊，专制有专制的好处啊，有专制的不好处， 民主自由有民主自由的好处，也有它的不好处。我们要把好与好做个比较，不好跟不好做个比较，啊，让我们的头脑清醒过来。啊，实际上说呢，制度没有什么好不好的，好不好在人呐。孔老夫子说的话了，很值得我们深深的去省思的。啊，他说：“人存正举，人亡正息。”啊，如果这个人好，专制他也好，民主他也好；这个人不好啊，专制也糟，是民主也糟。可见的关键是在人的问题。啊，决定不在制度。啊，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。啊，这个人是圣人，是贤人。啊，什么叫圣贤呢？中国这个圣的意思是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、事实真相通达明了，这种人称为圣人。啊，中国人讲神圣，神也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你看“神”这个字，这个字是个会意的字。啊，这个字左面是个“士”字。啊，我们讲开示的示，这示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个说文里面的解释，示是讲上天垂象啊，啊，所以它上面是个上字，那个两横，上面也很短，下面也很长，是上字，啊。这个上字下面画三条，这是表示上天垂象。啊，上天垂象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自然现象。啊，右面是个身字。啊，身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要看看篆字的写法了，你就很容易体会到。它是贯通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这个自然现象你完全贯通了，完全明了了，一点都不迷惑了，这个人叫神人啊。所以神跟圣的意思是相通的，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。这样的人啊，不管他是专制是民主都好，一定做得好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私心，啊，若反过来，如果说是这个儒家讲的小人来当政，不管他做皇帝好，做总统好，人民都遭殃。为什么呢？他自私自利，啊，他不顾百姓，也不顾国家。啊，所以由此可知，人最重要啊！啊，制度在其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国家培养人才，这是第一桩大事情。啊，能把教育办好了，那不管什么制度啊。多好啊！这个是儒家的，真的是圣人。他看到了，他很清楚，他很明了。所以在《学记》里面提出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，啊，培养人才。啊， 你建立一个国家，建立一个政权，啊，统治人民，领导人民，这个军民啊，军是领导的意思。啊，什么最重要呢？什么最优先呢？教学，教学为先。那么讲到教学，就教学里头哪一个最优先呢？是设法最优先。啊，你的教学怎么能够，老师如何能摄受学生？啊，这个摄受的意思，让学生对老师心服口服，这叫摄受。啊，国家领导人如何摄受全国的人民，让全国人民对国家领导人心服口服？佛教给我们四摄法了，啊，所以四摄法我讲这一段讲的用的时间多一些，啊，最小是夫妇啊，一个房间里两个人呐，你能够懂得四摄法，夫妻和好啊，家庭兴旺啊。大到国家到世界，你想想看这一句话多重要啊。天下事只要人与人能够相处好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人与人不能相处，什么样的好制度都是枉然，都会彻底被破坏、被摧毁。啊，我们学佛，身为佛弟子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啊，我们有弘法利生的使命。弘法利生完全是站在一个社会教育，今天讲多元文化社会教育，啊，义务工作者的立场，帮助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呐，我们是从旁协助啊。帮助他推动古圣先贤的教育，啊，在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认知的，古圣先贤的教育是不是他们自己的教育呢？我们今天问问佛教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呢？啊，儒家的思想教育是不是孔老夫子的思想教育呢？如果我们说是，他们本人否定。啊，孔老夫子否定，释迦牟尼佛也否定。啊，他们怎么说法呢？孔老夫子说，他一生他自己一无所有，他所说的古人所讲的述而不作啊，他自己没有创作，没有发明，他所讲的古人所说的，那不是他自己的。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也不是他自己的，是过去佛所说的。 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呢，49年讲经说法，也是述而不作。啊，这个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。推到极致啊，佛在经上说了实话。哎，这个教育不是哪一个人讲，是你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啊，绝对不是别人的。信德的流露啊，发耳如是。啊，三字经上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。啊，那个人是一切人的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。啊，我们的性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已经不善了。啊，佛在华严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那就是本善。啊，所谓如来的智慧，就是自性本具真实圆满的智慧。德是讲能力，相是讲相好。啊，智慧是圆满的，能力也是圆满的。啊，相好还是圆满的。佛家讲这个平等啊，没有差别。没有差别里面，为什么会有差别现象出现了？啊，这个佛说了，众生迷失了本性，迷有前身不一样，所以就变成差别了。啊，圣人的教诲没有变的，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！啊，所以圣人教化众生，他不居功啊！啊，你说功劳很，他没有功劳，他有什么功劳呢？啊，你的智慧德能不是他给你的，他给你的嘛，算有恩惠有功劳，不是他给你，是你自己本有的。不过他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迷失的，现在应该用什么样方法把这个迷关突破，让我们自信本具智慧的能呢现前，就如此而已啊，不是从外头得来的。我们细细观察古今中外大圣大贤的教诲，确确实实是如佛所说啊，我们这才恍然觉悟啊，原来他们所说的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，不是他们自己的见解，啊，是他们本身觉悟了，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，啊，这是我们自信体相用的实相啊。这个我们才真的 五体投地了，没有话说了。啊，我们信他是不是信他呢？不是信他，是信字。啊，他所说的是我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。啊，所以佛家讲信，你们看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，啊，讲信愿行，讲这个信，他说了六个信，头一个信字。啊，第二个在信他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已经自觉的人了。我还没有觉悟，他觉悟了。我要从他的觉悟的经验、觉悟的一些道理方法，帮助我也觉悟。就这么回事情啊！借他的经验，帮助自己破迷开悟，啊，这样才功德圆满。啊，所以佛说自他不二。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。啊，这个概念在佛家名词上讲清净法身。啊，你有这个概念，你肯定了，承认了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，你真的清净法身。啊，随着爱心，爱心是自性里头本具的，不是从外头学来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凡夫的爱，迷失了自性。啊，自信的爱是圆满的，迷失了自信啊，又透了一分。啊，这一分呢，又被这个五欲六情，啊，五欲七情啊，混搅在一起，这个爱变成自私自利的爱了。啊，自私自利的爱跟自信本具的慈悲。题上讲没有两样，啊，事上讲有迷雾不同，啊，所以作用啊就不一样了。啊，觉悟的爱在佛教叫慈悲，它能帮助你修行正果，能帮助你做佛做菩萨。迷然的爱，造成的业报是恶鬼地狱出生。由此可知，迷雾染尽，果报差别很大。这个差别，相上的差别，用上的差别，体上没有差别。我们凡夫做学问，啊，求学，不能够其如真实的学问，主要一个观念就是分别执着太严重了。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那是孔老夫子讲的，他的思想。他是2500年前的人呢，他讲的话现在未必适用啊，落伍了，不适合潮流了。所以自自然然产生了一种 排斥这种意识，啊，这是错误。不知道他们所讲的是我们自信流露的。如果要懂得是我们自信流露的，那你就不会排斥了，你就很欢喜接受了。所以要怎么样教学，怎么样帮助别人破迷开悟，怎么样帮助别人转凡成圣，怎样帮助别人断恶修善，四摄是第一课，不懂得四摄，没有办法教人，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啊。所以佛菩萨他们是有真实智慧，他也很有耐心，众生业障啊有的很深重，佛经里面常讲的禅体根性，绝不是一生一世啊能劝他回头的，多生多世啊，无量劫中啊帮助他回头，他一生不能回头，太多太多了，没有真实的智慧心，没有真实的慈悲心，那个人会退心，我们看到修行人退心的人很多，好像现在我们同学当中悟善不来了，好像退心了，是啊，这为什么会退心呢？没有智慧，没有慈悲，烦恼现行了，他要有智慧有慈悲就决定不会退心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啊。